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爸爸。 喂。 我买礼物。 啊，他被地震穿了。我也是的。谁管他？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1月25号11点33分0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今天不应该是周五哈，周四，哎呀，还有一天的时间， 是 周四的午间时光当中收听我们这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家里有一个宝贝儿啊， 嗯， 你得跟天天跟他玩耍，对不对？ 是，你得 play。Play game 对呀、啊，就 never stop 没有停止键。 是的，小孩嘛，他的精力是最充沛的。 对， 而且他就开心那么几年，你好好陪陪你的宝贝吧。 对， 到时候他拎着 小 书包， 对， 是啊， 我要出走。 哎呀，还出走？你上这个班，上那个班，哎呀， 真的 太累了， 很不容易啊。而且宝贝们喜欢玩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格，因为他们的兴趣点不一样哈。 嗯，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地方，大概能够网络所有宝贝的兴趣点，他们真的是不会闲的，对不 对？这个。地方这个国家特别适合亲子游， 没错。今天呢就要介绍马来西亚了哈，邀请到的是我的厉害的哈，今天带着一条围巾就进了我们直播间，我们端庄就对了。 对，那就是来自马来西亚旅游局的王珊珊，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珊珊你好，珊珊在旅游局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位？跟我们先说说。 我是在马来西亚旅游局中国北方区负责市场推广。主要其实说白了就是向中国的朋友们介绍马来西亚。 太好了， 今天 大使 就是啊， 对， 但今天必须是这个最完备的马来西亚。 没错哈、其实刚刚我们进直播间之前跟珊珊聊的时候，她说是亲子为主题， 对， 孩子嘛哈，当然孩子的世界可以跟吃和玩住、很多的项目有关系，而且你在哪里玩，地点又连接出来了。 是的，这个植物资源呐、动物资源啊，这都是小孩子喜欢的。 有没有托管的地方啊？ 啊，有没有托管？我也很希望这个，就赶紧托管吧。 好了，让珊珊休息10分钟。 进 入我们节目组，今天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路上资讯？ 好，去哪里呀？有我在，就天不怕地不怕。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一条一条播啊， 嗯， 对，有重要的 信息，对，有一条重要的信息，我们得说一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栏目，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的信息。 是的，是的，看人民不爱电，没识别出来啊。好了，我们来播报一下哈。对，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视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了。1月22日至1月28日将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呢，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 非常的直接，也非常的方便哈。播出时间告诉各位，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30到21:00重播是次日7:30到9:00，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互动。 是的，是的，都来啊！ 好，棒棒的哈， 棒棒的。 第一条资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这个冰雪大世界啊！ 哎呀，世界最大的冰油桶，我的天哪！ 你们哈尔滨厉害了， 是绿的， 绿的炖的。 是啊， 白雪皑皑的世界，一个绿色的油桶 、哦，最大的冰油桶，也不一定是绿的，但是它一定是这个，就是 颜色鲜艳、 七彩的。 对， 哎呀，那 漂亮的 灯之后五彩斑斓啊！ 什么时候的事儿？最近的吧？ 最近啊， 刚刚 1月23日，以冰雪为媒，容纳四方，游连世界为主题的冰油桶启动仪式暨冰雪主题邮局授牌运营仪式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行了。 这个事儿我估计跟瓦努阿图那边应该有联系。他有水下的， 对对对，他在水下，我们这有冰的，是不是？ 太棒了啊！ 嗯，我们有冰油桶， 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啊。经过哈尔滨市邮政公司的授权。 别说了啊！ 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售票厅前以及园区内游客服务中心前分别建设了两个世界最大的冰油桶。 嗯， 这两个冰油桶既可以满足游客邮寄明信片的需求、 有用处的人家、 这个人家能启用的， 对的， 还将凭借其体量规格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赶快啊，这个申请不下来的话就化了， 赶 对 赶快！ 对对 对 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再次打造又一个世界之最的项目，越来越厉害了。 我们知道啊，即兴店有邮戳，韩宇先生旅行家，都爱邮寄邮戳，对不对？ 对， 这个记者，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男五号得去哈尔滨一趟了。 嗯，在现场看到啊。那个冰油桶旁边还制作的世界上最大的冰油戳，游客在投递时纷纷拍照留念啊！中外游客可以在园内游客服务中心的冰雪主题购买明信片，还可以使用自己现场拍摄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加盖成冰雪大世界邮局特制邮戳，通过世界最大的冰油桶邮向世界各个角落。 哇，听起来好浪漫啊！ 当然了， 对呀、啊， 冰清玉洁的心扔了出去呢。 真的，就是那一份澄澈啊，带给你。 真的希望能够收到啊！ 是是是，那活动当日呢，投递的所有明信片和信函都被装入投递专用的包裹了。 是的， 由驯鹿雪地爬犁拉到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出口。妈呀， 仪式感！ 你看看多有仪式感，多有童话的感觉，是不是？这是来自冰雪大世界， 对，应该 冰雪奇缘， 应该有音乐 的 烘托。对 ，Let it go。哎呀，你这个是优到哪儿的？ 你还是让 Let it be 吧，对吧？ 对 对， 那伴随着邮政公司啊邮递车辆的缓缓驶离， 是是， 真的是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对全世界人民的这个热盛情邀约， 对呀、 送到了五湖四海四面吧。 其实它不仅是一个传递的，比如说邮件啊，比如说话语，其实它是有一个 logo 在里边的。 对，我觉得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 个。这个是一个纪念，就是 对 呀、你是从这儿邮出来的，而且我就在想，如果是真冰做的话，那他申请完世界吉尼斯记录之后呢，真的是就化掉了，可能他并不是说每年都有。对， 还是限量的。 对，限量的，所以赶紧去，赶紧游啊！ 好多朋友去台湾玩啊，哈，这个买东西啊，现在支付宝已经在2015年12月启动了台湾移动支付的服务，目前大概已经有接入了3.4万户的商家，覆盖、 食购行娱多个领域。 哎，是的， 厉害了。 世界上呢，对，目前呢以支付宝为代表的大陆移动支付平台已经接入台湾各大连锁便利店、夜市儿、百货、餐厅，不仅711、全家等这个连锁便利店可以用支付宝。台北的宁夏夜市、士林夜市、饶河夜市、台中逢甲夜市，还有高雄的六合夜市，都实现了全线支持使用支付宝支付。 太厉害了。 嗯， 哇，方便方便啊。 对呀、 机场也是的。 对呀、在台北那个桃园机场，支付宝已经覆盖了近90%的商家，使用支付宝可以轻松购买台北101大楼的门票。 方便吧。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哈，我这个钱包掏出来的几率是越来越少了，我几乎都忘了钱包的存在了，天天用手机，然后不是限行那天、打车的时候、都懒得从那包里拿出钱包给师傅钱， 真的， 对不对？ 是 如果是打了一个出租车的话、咱不是轿车那种的哈、师傅说，我说师傅能支付吗？哎，我也喜欢这个。 哎呦我的天哪，出租车都可以了，对， 我的师傅， 所以真的这个真的给我们极大的方便啊。 你知道这个、这个支付宝的这不是微信的这个设计人叫什么？忘叫张小龙，叫陈小龙了。小龙厉害无敌 哦，微信设计 设计者小龙先生，小程序，你看 难道不是马化腾？ 不是，他是总舵手 啊，总舵手，对， 投资人。 看好多少，是不是啊？ 来关注澳门的事情啊。澳门2017年12月入境旅客创近年来新高，谢谢。 好，记者23日从澳门特别政府特区政府啊统计暨普查局获悉、澳门去年12月入境旅客超过了300万人次、是自从2014年8月以来的最高月度记录，同比增幅达到了8.5%，环比则上升7.8%。 这是用过大统计的显示出来的哈， 大数据啊。 是的，这2017年12月入境旅客是305万，留宿的旅客163万，不过夜旅客142万，同比分别增加5.5%和12.2%。总的来说，2017年全年澳门入境旅客达到3261万人次，同比增长5.4%。我觉得这样一些节节攀升的数字，大家再去澳门的时候，不单单是这个服务可以提得上去，我觉得你的体会也会不同的感觉哈。 对，我觉得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澳门一如既往的好，然后呢又提高了很多的这个服务，软性服务，还有它的硬件设施，再加上它本身就自带的这种自然和人文的风情，所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啊。 你可真麦克，你可别唱了，你可知道这首歌了，麦克不是我真心。好，第四条是加拿大的， 来自加拿大，加拿大魁北克冰雪嘉年华，那人家也是冰雪嘉年华， 是是是， 空降鸟巢， 他们来北京了，是吧？ 来北京了， 你们没有油桶 啊？是的，今年的魁北克冰雪嘉年华呢，将于2018年1月26日，这不就是明天吗？ 对呀， 开始至2月11日在魁北克城中举行。那在长达17天的活动当中，你有机会看到勤政亲民的雪人伯纳，还有璀璨绚丽的夜间花车巡游，艺术感十足的冰雪雕塑，冰凉刺激的比基尼雪域，哎呦我的天，比冬泳还狠， 厉害，雪域， 是的，和各种精彩的冬季活动， 厉害了啊。来自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旅游局亚洲市场总监高林表示，魁北克省的冬季以多样的冰雪体验和丰富的节庆活动而著称，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在冰天雪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比如说比基尼的那个雪域。同时我们十分重视中国的滑雪市场，尤其是2022年很重要一年啊，冬奥会将在这里举行，我们真诚的希望将魁北克省丰富的冰雪体验带给诸位。 好的，那魁北克冰雪嘉年华呢，是早在1894年就有了，在创办之初啊，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多一个找乐子的理由， 是 以驱赶漫长冬季的冰冷和沉闷。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早已经变成这座优雅古城里的欢乐舞台，精彩活动层出不穷，那雪仗大。 人家那个地方就是有这样的资源，而且人家好好这种资源，那除了这些还能干啥？是不是等等的这种感觉？所以 他们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玩雪。非常认真在打雪仗， 要热爱生活，对不对？ 是的，来把它给我按雪里。 第五条哈，瑞士滑雪圣地两度封山，我们一直提醒过这个安全的问题哈。中国使馆提醒公民注意安全。据中国瑞士大使馆的网站信息，自2018年初以来，瑞士瓦莱州滑雪圣地采尔马特已由于连续大雪的原因两次封山数日，与外界交通完全的切断了啊。不少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滑雪远足以及度假的游客真的是抱怨，没办法，被困采尔马特镇无法出山，就出不来了。 对呀、啊，那没办法呀， 各种 deal 都没法签了。 是啊， 对呀、 啊， 很多人行程计划受到影响，甚至改变。此外，由极端的天气、滑雪、远足，危险系数大大增加。 嗯，那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醒，计划赴瑞士山区滑雪和旅游的中国公民，在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免在天气恶劣时前往山区。 是， 做滑雪、远足等运动，尤其要注意安全， 当然了， 量力而行，切勿冒险前往雪场规定雪道以外的区域。 是， 对， 还敢去以外的区域、啊？ 哎呀妈呀，你以为自己是那个滑野雪呢？ 对呀、啊， 一般的感觉。 对呀、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几个数字电话告诉各位：第一个，瑞士报警电话 117， 医疗急救 144， 天气预报 162， 雪崩信息 187， 紧急道路救援 140， 空中救援 1414，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领保电话 是00417649591。 是的，希望各位一切注意安全哈。其实每天节目我们的要针对嘉宾珊珊的今天那个亲子的主题，马来西亚会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基地让朋友留言。 对的，那个还是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的。 说说啊，这边叫做这个，看来一个，来个叫做Rainy，这个名字起的好难，好难念哈。 Rainy， 他说去槟城耍。最想推荐的就是川普火锅，让我吃出了乡愁。老板娘人超级棒，菜码实惠，还有重庆粗粮排骨汤锅底，好喝到炸裂。 真的吗？ 说我在槟城就靠着这个川普火锅和叫 Nados 活下去，好评10000分。 哎呦，还真是啊， 10000分。 对，然后逍遥王龙吟乐。想起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已经忘了是多少年去的。 哎呦， 与友人逛街时顺手买了一双红色的阿迪达斯布鞋，阿迪达斯布鞋可有， 太棒 了，太棒了。对，然后呢？ 哎， 在台湾要再买同款的，哎，竟然没有， 哎，稀缺。 嗯，过去几年也忘了，鞋穿的快要坏了，又有人 应该把那个所有的鞋都是阿迪达斯布鞋，主语的强调一下。 哦，对对对 对。 然后这个又有友人要去马来西亚旅游，我就又跟着去了，然后又逛到同样的地方，又买了两双一样。厉害， 阿迪达斯红布鞋，太棒了。后来哈、意外又去了第三次， 哎呦我天天 又逛，这次又没了。大哥或者大姐、这个鞋子它会更新换代的。对， 咱 对它不是限量， 能看出来啊，这个大哥或者大姐非常的有情怀， 忠孝东路走九遍， 专一，就可着一双鞋买。 对，他只好买一双银色很特别的布鞋，回台湾又跑去专卖店问了一下，他们说台湾没有这种款式的，那时候我才知道，也不明白为什么马来西亚爱迪达斯这么比较前卫。一会儿问问珊珊是不是有很多限量款。 我跟你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阿迪达斯确实比我们国内的款要稍微的先进一点。 对，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端庄的王珊珊隆重。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着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孩子的声音哈， 对， 在录音棚给他们累的， 小孩还是喜欢这种有活力的。 对对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局的我们的市场推广的非常厉害的人物王珊珊女士，欢迎啊， 欢迎珊珊。 听众朋友们好， 是，谢谢啊，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说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天气，上面了解一下，他们一年四季是什么样的感觉？ 马来西亚除了没有冰雪，其他的就是阳光、沙滩、海滩。 哎呀，仙人掌，还有好几位老船长。 哎、对呀，你看今天这么寒冷，我们就要说这个热情的地方。 对， 马来西亚 是， 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是性价比又非常高。 没错， 对，很多人都愿意去。 嗯嗯， 我说说您的这个去马来西亚的经历，因为您做本职这样的工作哈，比如说您在没来这个地方工作之前，去过马来西亚自己玩过一趟没有？几趟没有？ 以前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对对对，但是我自从在这边工作以后，会经常去，也会经常带家人去，那周边的朋友也会在我的影响下去。 对， 影响下 ，其实马来西亚。 我这名额不够啊！ 对，你别去了，别去了。 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马来西亚呢，它的玩的元素很多。 是。 对，今天可以跟我们咱们是主说亲子哈。 对。 那假如说带着孩子去的话， 首先切入主题。 首先，对呀，咱们去哪儿玩会比较好呢？哪个城市呢？ 马来西亚呢，有很多适合孩子去的地方。比如说小孩子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乐高亚洲唯一的乐高主题乐园，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新山。 厉害了。 乐高。 马来西亚的柔佛州的新山， 新山是吧？ 新山，对， 亚洲最大。 亚洲 唯一的 最大的， 对， 最大的， 我就在想 乐高主题乐园 那个乐高的积木哈，原来那么早就有了。对，那我们小的时候 好像跟我一个年纪吧。 是的，我的 天 哪， 是的， 才十几年。 哎呀妈呀！对，现在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个，他小时候他是88年的，小时候玩的那个乐高，那真的是限量款。哇，现在那一套乐高相当的值钱了。 就是我小孩快到6岁嘛，也喜欢玩乐高，他拼的比我快多了。 是吗？ 我跟不上他， 是吧？我的天哪！你想那个乐高，我就看那个乐高一个一个的那一小块儿，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做精致，做精致， 而且做的非常的精致。其实不光是小孩子，大人也会喜欢，因为我本身也会喜欢，我也跟我女儿一起玩乐高。我们家有很多街景系列的，都特别好。如果你把这个玩具中的世界到现实里，所有的过山车呀，所有的包括餐厅、酒店，一切一切都是这个小方块组成的。就感觉非常非常好，就是老鼠掉进米缸的感觉。 哇，真的是悠然畅游。 看来喜欢。 是啊。 这么有灯照我。 对， 非常好。 就是一下子那个模型沙盘变成了高楼。 是的，是的。就这样一个乐园多大呀？大概能玩多长时间？孩子们在里头。 其实这个乐园不是很大，因为我也去 过 乐高的那个在北欧的那家乐高乐园， 那个、 那家会比较大。马来西亚的是比较袖珍，但它唯一的好的地方，它是有一个水乐园，一个因为马来西亚天是热带天气嘛，全年都是可以游泳的。 就这一点好。 对对对， 对，全年都可以游泳， 尤其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带孩子去玩。 对，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去那个水乐园，因为时间紧张，只有半天的时间，结果完全不够用。她到了一路就是没玩够，因为那个水乐园呢，它跟旁边那个主题乐园一样，它也都是乐高积木元素组成的，包括水滑梯呀、 啊， 然后它 都是 漂流，都是漂流的那个乐高的大玩具，非常有意思。 哇，乐高的大玩具，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没感觉。 对， 滑梯是乐高组成的那种的，滑下去那是那种。 滑梯没有，那会硌的。 我在想，他那个塑料，那个 对， 说 哎呀不行，妈我屁股疼。 周围都是乐高的， 对，它水上漂的很多乐高的积木块，很有意思。 哇、好棒啊！我觉得这个不光适合小孩子，大人都会玩特别嗨。 对，大人也很喜欢的。 到达这个乐高的袖珍世界，很方便吗？交通方式上来说， 从哪儿去新山呢？ 其实。新山比较靠近新加坡它是挨靠近新加坡半个小时的车程吧。如果从马来西亚吉隆坡过去，要三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左右 。 反正去马来西亚 可以飞过去，可以开车过去，都可以。 反正得个7天是吧？你就到一个地方玩的话，就是时间的话，你觉得第一次玩，因为假期都有限，大家都是拼假期或者说有年假第一次去大概几天合适？ 我觉得像你说的一周差不多， 一周， 比如。用2天的时间，我们去一个主题乐园。新山除了有乐高乐园，那么还有一个女孩子非常喜欢的，我相信道道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大猫。 哎呀，大猫！哎呀，你猜啊！ 节目组有一个很老的一个选手，他叫周驼，他经常想融入年轻人的世界嘛。 他天天身未动，心已远啊。 刘备是，然后我刚刚听到好像珊珊说大猫。加菲猫，加 菲猫是大猫吗？ 大猫 ，Kitty 猫。 哎，行了，周驼，我觉得你说 是 Hello Kitty， 真的 ，Hello Kitty 我以为是大猫动物园呢。哎呀。 Hello Kitty 啊， 那得是巨型的 Hello Kitty 吧？ 其实它是我去过，因为我可能没有像道道那种女孩子那种很那种情节，但我女儿很喜欢，对，她都是跟那个，她是室内的一个乐园，比较小型，但是同跟我去的一个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也很喜欢，她平时就是着装是粉粉嫩嫩的，然后喜欢穿成公主那样的，非常喜欢，有很多 Hello Kitty 的玩偶，然后 Hello 跟 Hello Kitty 有关的一些游戏， 是她很开心就对了，女孩子嘛， 对，女孩子嘛，看到 Hello Kitty 呀，什么叮当猫啊，这些都会特别喜欢的， 芭比娃娃呀，白雪公主这些， 还有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小兔子。米菲 对 米菲往那一坐， 是，这是 还有小小朋友的那个叫巴布工程师，他跟 Hello Kitty， 我儿子喜欢， 他很喜欢巴布工程师 是什么， 是动画片嘛，对， 他每天有这种 Hello Kitty 还有巴布的表演， 哇， 这个就比较适合低龄一点的孩子，十岁以下的， 我带他去，哇，他喜欢巴布，喜欢的不得了， 巴布是个什么东西啊？ 他就是一个动画片里的主角，衍生了很多的产品，像托马斯小火车类似这种东西， 啊，巴布是个狗 人物， 一个人物。 不好意思啊，我没看过。 你是起的不太好 啊，巴布 影响了像道道这样用户的体验感觉。 对，你知道吗？像以前我小时候有一个狗叫巴布豆，对，叫巴布豆， 主角主角了啊。其实我要听我们的珊珊这么一说，马来西亚就当然天气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就在那个地方待着没办法啊，自己可以游泳，而且有充满了童趣欢乐的世界，而且有各种的岛海。娱乐中心、城市、 还有玩的， 下半段其实亲子是一个主题了。我们节目有小小今天要报一个天气哈， 对， 下半段还有二十多分钟时间，我们的珊珊要好好的做一下马来西亚的形象代言人，所以说到底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 是的，有哪些点呢？ 要照顾到就像四五十岁的周坨，像我们二三十岁的我们的年纪，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啊，说多了，你十几岁， 我十几岁，对，照顾我十几岁的游学啊。 哎呀，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笑一笑马上回来。 好，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我们共同努力。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1°。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真的有一点烦心，是太阳公公他老人家给了我信心，妈咪把我送进校门，还是抱得使劲的亲妈说放心，怎会有你的语音。 这孩子有灵气， 长大了有志气， 不冲人发脾气， 说话是有霸气， 对朋友讲义气， 忍耐是有骨气， 虽学习不咋地， 具体还是很争气。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漫画课的标题，开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因为听说他的职权范围只有这里。 每天能看见 路虎啊，他不是个车，这是歌手。 哦， 这歌确实挺好的， 是的， 怎么听啊都觉得那个时候创作精力很旺盛啊， 挺旺盛啊。对，哎呀，你们家孩子今天又吃了那么多丸子。 爸爸妈妈去上班哈，我们都希望每个家庭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的相处是融洽的， 是的，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爸爸妈妈会慢慢变老，孩子会越来越成熟，他们的主见会越来越多。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和谐的相处，那真是太完美了哈！真的，谢谢大家。两副面孔，爸妈，我走了啊！ 对， 快点，咱们出去玩去。 两副面孔， 我的天哪，出去玩去了，不上幼儿园了， 游学。 哎呀，我的天哪，把行李箱一甩，走。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马来西亚旅游局的王珊珊，欢迎、 欢迎珊珊。 对，今天我们这个要活泼哈， 对， 因为跟亲子有关系哈， 对， 孩子是永远是鲜亮活泼单纯的哈，给我们成人很多的教养和教育，对不 对？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戴着面具很麻烦，没有办法， 很枯燥。 对，到了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那么棒的天气，除了有亲子的乐园，刚刚说的乐高乐园还有 Hello Kitty 乐园之外，还有很多关于方方面面的介绍，是不是？珊珊跟我们好好说说啊。 其实马来西亚最好玩的就是推荐大家去海岛。 哎呀，好多呢。 那么带孩子往沙滩上一撒，让他们自己去挖沙子，家长就可以在旁边歇着。 说太对，过来人嘛，珊珊过来人嘛。咱们这么玩，珊珊，我给你就是我的经验哈。 嗯。 来，我们一起把你埋起来吧。孩子好，埋起来了，再见，出不来了。 对，那孩子会哭的吧？ 开玩笑， 嗯， 很多很多的沙滩和海岛，推荐几个特别棒的啊。 是，刚才其实你们有说到那个冰油桶，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水下油桶，在马来西亚的沙巴的卡帕、 The Reef、那个海岛、 哦、 马来西亚沙巴州有很多海岛， 是 其实马来西亚有全马有1000多个海岛、哦、那么比较出名的是沙巴州的海岛、 嗯、 那么西马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槟城、兰卡威、 嗯、对兰卡威、 刁曼岛、新山旁边的幸福岛也不错， 刁曼岛听得少一点，其他还多一点、哦、 对对对、 哦 嗯、刚才我说的那个马来西亚全马唯一的水下油桶呢就是在The Reef 靠近马来西亚的西巴丹岛、 嗯、 那个是马来西亚最好的也是世界上五大峭壁潜水圣地的西巴丹岛， 我的天哪，峭壁潜水， 峭壁潜水圣地、 哦、 因为我本身是个潜水员， 厉害、 哦、 我非常喜欢潜水， 好棒好棒， 而且这个水下邮局呢潜水的时候可以把明信片写好放到邮筒里、 嗯嗯、 那么会有人定期从邮筒里拿出来去游往全世界各地、 哦、 所以不光是瓦努阿图，马来西亚也有啊水下邮局， 你看 这是点 get 到了吧， 对啊 对、 嗯、 你看这个峭壁，我从这个海拔200米 多高 的地方往下跳、 这个峭壁呢、这个西巴丹岛它其实在水面的部分不是很多，很小的一个海岛、 哦、 那么它的水下呢就有垂直600米的一个峭壁，就像一个大蘑菇似的，一部分是在海面上、嗯、那个蘑菇瓣呢就 在 那一定是峭壁， 我懂了， 对，但是你潜水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鲨鱼、绿海龟、玳瑁，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鲸鲨还有鲸，非常的美， 哦，你是想下去？ 哎呀，我不去，我要趴在蘑菇的伞盖上， 安全的， 我要下去， 对，安全的。 啊、 即便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也可以选择浮潜， 哦、 嗯， 就是咬这个呼吸管，嗯、就 是 各种各样的热带鱼。 其实浮潜还是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比较安全， 易于接受哈。 要不然你说一下去看着一鲨鱼，真挺吓人的。 浮潜其实一点也不难啊，如果你不会用，穿一个救生衣，它会漂浮在水面上， 没有问题， 把头扎上来，你随便游， 对 不对？非常方便哈。就是不光是沙巴，刚刚说的那么多岛屿， 嗯， 都是马来西亚非常多的旅行资源。 马来西亚的兰卡威， 对， 你可以一边浮潜的时候， 哦、 又我又提到鲨鱼，你可能会害怕， 他 没事，我不害 怕，他是演的，他没事，他不害怕， 对， 对 啊、 他还想吃呢。 我跟鲨鱼共舞， 一起摇摆。 其实鲨鱼的视力很低，它、 嗯、 首先它不，你不是它的食物，它不会主动去攻击你。 对， 它不在 一个，它是它的视力很低，它看不到你。 啊、 所以在马来西亚，你可以有这样的体验：它、 嗯、 在水面上浮潜的时候，下边就游着很多。它一个海岛旁边，因为经常有人喂嘛， 嗯、 有很多很小的小鲨鱼， 一米左右、 啊、 一米五左右， 对，半米。半米 哦、 半 米那这个还行， 很可爱的小鲨鱼。 那不行嘛，那不是。 我 比大花鲢大不了。 来游泳。 对。 没错、 嗯、 可以的，不害怕哈， 对，不害怕、 嗯、 很萌的， 非常好的体验， 嗯， 就是说如果你不潜水不游泳，在沙滩上，马来西亚有那种面粉式的白沙滩， 对、 嗯、放放松也很好，在沙滩上放空 一 下，一 说海滩啊，大家都觉得真的是难得的让你的身体完全放松的一个景色和点， 对，我觉得海岛真的是特别适合休闲和度假哈、啊。如果要是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海滩，然后各方面的设施如果都完备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海岛之行简直就是特别完美了。 是的，是的，嗯、尤其在有很多美食，吃一些海鲜。 嗯、哎呦我的天！ 马来西亚的海鲜非常的便宜，而且非常的新鲜。 我去过很多世界各地，吃过各种各样的海鲜，海岛啊，远的、近的、便宜的、贵的哈。 嗯， 马来西亚大概是什么价位海鲜？ 价格嘛，我觉得吃一顿饭大概 丰盛的海鲜嘛， 500人民币吧。 那还是 一顿饭500， 嗯，吃海鲜， 海鲜都包括什么龙虾呀、啊，什么什么都有，是吗？螃蟹呀、啊，虾， 比如说半条胳膊长的那个濑尿虾呀， 我了解了， 还 可以， 很大的老虎虾呀， 对对，其实他们也已经发展起来了， 对， 也是已经发展起来的价格了。 但是500-600块钱，我觉得如果这肯定不是一个人吃吧。对， 但两个人吧， 两个人啊，两个人。 但是我们吃的就是那个新鲜， 了解， 对呀、啊。 吃的就是那个感觉啊、哦，对，其实我个人对酒店是有一些些要求，因为带孩子出去不能不以我的意志为选择啊。 嗯、 比如说在房型上，就是拿兰卡威为举例的话，有很多选择吗？ 对的，马来西亚的酒店都是这样，特别是对家庭间，你肯定你孩子可能现在小感受不到，像我孩子已经大了，就必须不可能是两张床了， 是 必须得有单独孩子一个小床。马来西亚有很多这种家庭间，如果你带着父母去，那么还可以有这种连通的房间， 套房， 比如说对海边的一个独栋别墅，那么会有这种家庭间，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去。 嗯， 不错啊。 对酒店呢，比如说那个布置啊，离海滩近的，海滩背面。 的，是不是都有？还是就在一排上那种的？ 都有。马来西亚因为刚才我讲的有1000多个海岛，所以选择的余地很多。 嗯， 可以选择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种、别墅式的酒店，也可以看、选择那种海景房。那么如果呢，就是说不太喜欢海呢，你还可以选择马来西亚的民宿，因为。 这个说说 还有 对 民宿说一说嘛，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海滩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也就是那样，无外乎是椰林沙滩嘛。 对对对。 那么其实我觉得到马来西亚更多的地方就是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的人，看看国外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 嗯。 马来西亚的民宿呢，就是可以让孩子们深入到各个小山村、小村子去。 哎呦。 那么比如有一些特别的体验，我曾经呢就是体验过、在稻田里插秧。 哎呀，好棒啊！ 骑牛比赛， 我的天哪， 好牛啊！ 那这些小民宿它都是在村子的附近吗？ 对，有一些村子、有一些村子小村落的附近。 那会不会说这个因为带着孩子嘛，会不会说这个条件会比较艰苦一点？ 到达比较麻烦、 当然肯定是不如 酒店了 、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五星酒店住3天、那么再选择一个小村子住民宿。那么民宿它不光是住宿，你还可以跟马来人一起，比如说他教你做餐，做娘惹餐 啊，对， 他会平常他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割胶、橡胶，马来西亚是很 橡胶， 对，橡胶大国， 橡胶，对， 然后他会出去割胶，你要去看一下他是怎么样的割胶的过程。比如说他马来西亚有很多传统的手工艺品，国服是巴迪布，就是用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蜡染似的，在松香和蜡混合起来，在丝绸上画画，那么教孩子怎么样来作画，怎么样来填色，自己做一幅画，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体验的一个项目、啊。 对、 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民宿，虽然说在条件上可能不如酒店，但是它绝对是有这个酒店不能给你的东西。 是的， 马来西亚的住宿环境一流，方便选择，各位可以因你自己的条件去选择哈。 对， 其实刚刚我们说了亲子的环节、家庭的环节，我们照顾一下50-60岁的。老年银发族朋友们，其实很多朋友啊， 其实 有的是大把的时间出去玩的， 他们也想喜欢这种地方。 对， 我觉得如果带父母去马来西亚旅游，他会比如选择一些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比如说世界文化遗产的槟城的乔治市， 槟城，槟榔的槟啊， 对，槟榔语，它又叫槟榔语。槟城呢，其实你去完全就是我觉得50-60年代南洋的样子。 哎呦， 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火柴盒给我来一个。 南洋的样子 啊， 主持人有没有见过？就是说，现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那个壁画，有两个小朋友，有一个自行车，两个小朋友在推着车，你可以跟这个车照相。比如有那个壁画上有一个秋千，实物的秋千 啊， 这个都是在槟城。槟城有很多这个在老墙上，斑驳的老墙上画的这种壁画， 还有印记。 哇， 对， 重新画的， 新的设计师。画的这个画像就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槟城 溜达， 坐一个走着也好，坐一个三轮车，然后找这些壁画也是非常有意思一个体验。 这个我喜欢， 我喜欢。 而且马来西亚的槟城呢，它有60%的华人。如果大家去， 说话聊天没问题， 绝对不会担心语言的问题。你走在街道上，你就觉得没有出国的感觉。耳边放着就是中文歌，然后基本做生意的都是华人。 但是眼前看到的却是一副南洋的味道。 对，这是南洋的味道， 就真的是 保持的非常的完好。包括马来西亚的怡保，杨紫琼的故乡，也是有这样的古城，马六甲古城，马六甲的机场街有很多的，比如说广东的会所都在那边，保存的非常的完好，所以我想父母是非常会喜欢这些地方。 对，你想那个 老街老巷啊， 对呀、几十年前南洋就是我国南方地区，广东啊、福建啊那边什么样子，可能现在还是什么样。 是的，而且刚才我听到有听众朋友说，槟城的小吃，槟城的火锅。 火锅 是吗？ 火锅， 给他印象很深，因为槟城确实有很多很多小吃。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地方，还有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那么在槟城这个地方，如果要吃全马去槟城，那是最好的选择了。 真的，槟城就是日本的大阪。 类似这种。 对，那这个马来西亚大阪相当于这样吃。 对对对。 而且槟城最好的体验，你不是去五星级酒店去吃，你一定要去路边摊去吃。槟城有很多就那个美食大排档，你又可以花很少的钱，然后尝到特别特别地道的当地美食。 当地哎，都说这个娘惹餐它有什么呢？就是 酸汤浓。 娘惹餐呢，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当时去下南洋的时候，跟当地的马来人结婚生的孩子，男孩呢叫爸爸，女孩子叫娘娘，那就是这个女孩子做出来的饭叫娘惹餐。所以它的餐里呢，就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它有马来的风味，比如一些咖喱，但又不是那么浓重，就是更多人又加了很多中国的元素， 太棒了。 所以那个菜系呢，就是酸酸甜甜辣辣， 对对对对对， 但是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口味很重。 嗯， 好吃就对了， 好吃。想想就觉得非常的棒。 对，马来西亚最特别的呢小吃呢是肉骨茶。 哎呦，得去！ 当年中国人下南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怎么做菜嘛，那些工人很累，就带了很多中草药丢进锅里，然后不小心呢，当时可能有猪骨头掉进去了，或者是没用的，就是丢进去随便煮 炖嘛啊， 结果就是 意外的很好吃， 非常的一个美味。肉骨茶它并不是茶，就是那些中草药和排骨 ， 对，所以因为马来西亚是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它是很融合的，你可以完全可以吃到猪肉。 对，我在新加坡吃肉骨茶的时候排队啊，那家就排队，然后那个味道它是那种没有那么的浓的油头，但是很香，特别是加入米饭之后哈，那个米饭一定质量要很好的米饭。哇， 什么味儿呢？中草药味儿吗？ 不是香香的， 香香的，而且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各个州、各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口味 哦， 所以你说什么味也没有办法形容，只能去马来西亚去当地 市场。好吧，那大家去尝一下吧，肉骨茶， 尝一尝肉骨茶，很好喝，很好吃啊。 对，我觉得马来西亚餐就看他们发那个图片，马来西亚的美食，哇，简直是很就是太棒了。 就从那个光啊打到上那个食物上那个感觉，就特别想去吃他们。 对，也会有一些油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 然后还有像这个像有点像类似于油麦菜啊，还是空心菜那种绿色的，然后拿它们 叫马来风光，是就是空心菜， 对，马来风光。 然后用虾酱炒，其实是很简单的一道菜，但是就是炒不出，如果你用咱们这儿的空心菜，就是炒不出那个味道来，非常的好吃。 土地长的空心菜的感觉不太一样啊。 而且马来西亚有一种必吃的美食，榴莲。 哎呀， 对，那个是猫山王对吧？ 对，全世界的最好吃的品种，就在马来西亚，就是这个猫山王这个品种。 问个问题啊，二位女士，你们吃榴莲不？ 我吃啊。 你吃不 吃？ 吃 啊，一般女士都是很爱吃很爱吃。 为什么呢？我闻着那个味道，我就不能去吃这个东西了。我尝了一口，我也没有什么兴趣。 那是你没有吃到， 因人而异吗？ 那你是没有吃到榴莲家族真正好的榴莲，因为我们这边吃到的榴莲都是从别的地方空运过来的。榴莲呢，它在空运的过程中，比如有开裂，就是味道就变了。 对， 然后而且它摘的时候是没有成熟的就摘下来。马来西亚的榴莲不出口，你这边吃到的只是冷冻的马来西亚榴莲、猫山王榴莲，全部是冷冻的，没有新鲜的。所以你要吃最好吃的榴莲，一定要到榴莲季节去马来西亚吃。 什么季节？ 什么季节是榴莲季？ 每年的差不多现在就是 啊，现在就是 12月、1月，就是一个小的季节。最大的榴莲季呢，就是在6、7、8这三个月。 OK， 哇， 6月去吧。 所以一个季节是赶的孩子的暑假，一个是寒假， 对呀， 一定要尝尝这个正宗的猫山王榴莲。 对， 它味道非常非常的浓烈。 形容一下什么感觉？ 很甜吗？猫山王 很香的， 它是 糯的， 又香又甜。 其实我尝过很多个榴莲哈，马来西亚榴莲有苦的，有回味发苦的，有发干的。这个猫山王呢，就是又有点甜，又很甜，又很糯，而且它的颜色很艳，它所以是榴莲之王。这个猫山王， 好像猫山王它的那个榴莲， 你说的还挺想吃。 对啊，它榴莲那个颜色是偏黄偏深一点， 对，非常颜色非常的浓郁。 对， 而且怎么辨别这个猫山王榴莲呢？是它的在榴莲的屁股下边有一个五角星的图案，那才是真正的猫山王榴莲 是这样的， 它是长出个五角星的样子。 对， 对对，它在底部有一个五角星。 天哪， 对， 知识点， 知识点，猫山王，还有像有好多是金枕嘛，金枕榴莲， 金枕头是泰国的，对，马来西亚 吃不少啊，金枕头。 马来西亚榴莲呢是比如有叫红虾，有第二四、第八八，有很多很多的品种， 对对，有好多， 嗯。 哇， 这些都是不出口的，所以你只能到马来西亚去吃。 刚刚你珊珊说那个就是最厉害那个星星的榴莲嘛，猫山王啊， 猫山王， 它闻上去也是臭臭的吗？ 闻上去其实 榴莲都 是 闻上去 对都是一个味道啊。 我觉得闻上去都是很香啊，对我来说。对、啊， 我们只要闻到那个榴莲的味儿，哎。 对，就是 对对对 ，OK 了啊，时间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哈、啊。最后呢，其实年轻人现在有很强的购买力和出去玩的欲望， 对 啊，80后、90后、00后，这部分朋友去马来西亚玩的地方那可以太多了，什么都适合，是不是？购物啊，时尚街区啊，有吗？有， 是的，是的， 是不是？ 因为马来西亚呢，每年的3月。八月份，7月、8月、9月暑期这个季节，还有年底都会有一个购物嘉年华。 哎呀， 所以在这时候去马来西亚买东西非常合算，因为它本身是免税的，国外外国人买够300马币是可以退税的，本身是免税的。比如奢侈品牌就是在咱们的基础上便宜了30%左右，又加上免税，所以加上购物嘉年华的折扣，就非常的有吸引力。 35%-40%， 对对对， 差不多，对。直接相当于打了一个6折呀！你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进这个商城我就忘了时间 啊，忘了时间的钟。 那这次在这边，他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在马来西亚新山有一个品牌的奥特莱斯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机场旁边也有一家新开的一个奥特莱斯， 哇！ 所以价格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 赶紧去，年轻人，你看看 旁边开个奥特莱斯， 对呀， 居心何在？ 哎呀，居心何在？那个大家都留足时间啊， 都快飞走了 啊， 花钱 是在你离境之前呢，赶紧再到我们这儿买，还差什么？ 对，不管是刚刚到达还是要离开哈， 嗯， 我觉得热带的地方都是充满了这种 热情、 阳光， 当然 无拘无束啊。 对，还有那么多的植物园呢，然后呢，还有那些动物园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动物园有没有特别棒的国家动物园？ 马来西亚有动物园，但我不推荐你去动物园看动物。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在树林里看到野生的动物，为什么要去动物园去看呢？ 哦， 马来西亚有非常特别的一种动物，就是婆罗洲特有的红毛猩猩，还有一种长鼻猴。但是只是在马来西亚婆罗洲能看到。 婆罗洲， 如果你坐船去红树林都可以。 Safari 也可以进行。 对对对。 马来西亚， 为有这么多野生动物，就没必要去动物园看了，对不对？而且你去红树林，你还可以去看到像我小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东西，萤火虫，像圣诞树一样，它不是一只萤火虫， 是的，一群一群的。 一片两岸全部所有的红树林上全部都趴着萤火虫，你就是觉得哎呀，那是不是圣诞树啊？那是不是人工挂的星星？ 是的， 其实它确实就是萤火虫。 对对， 只有生态保护非常好的地方，萤火虫才能够生存。 没错，没错。 好， 这个这么听上去，马来西亚去一回完全不能够啊。 对，我觉得就是带孩子是去一回，自己去一回，带着老人去一回， 三回， 然后西马再去一次，东马再去一回 啊。 那你再来吧，还没说完呢，好多好多东西呢。 对 呀， 有人文的，有这个休闲度假的， 对。想问一下，比如说去马来西亚的话，你刚才说他当然是有信仰的哈，有没有注意的事项？比如我们到那边注意，没有什么大注意事项哈。 没有什么太注意的， 放松就好了。 对对对，大家游客嘛，放松就好了。 是 是 是。 因为是穆斯林的国家，但是有时游客会害怕，我买不到酒呀，我吃不到猪肉啊，其实完全都不是问题。 都有的， 这些都有哈，大家不用担心了啊。 是的，作为代表呢，最后问问季节性哈，现在可以去，一年四季都可以去。那最棒的季节，价格又便宜的季节有吗？ 最棒的季节，我觉得就是错开学生这个暑期， 放假， 对， 3、4月份， 对，比如说去马来西亚的乐浪岛，你有听说过吗？夏日摸摸茶的那个海 岛，有 那个 马来西亚西马的东海岸这边，大概是从11月底到来年的2月份这段期间，因为季风的紧急，上季风的原因上不了岛，这边的海岛不要在这段时间去，其他都 OK。 OK， 谢谢您的提醒。 是的， 姗姗来迟才来。 哎呀，真是你在催泪，你真是。 有时间再来，带着伙伴啊、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说说马来西亚很多吃的、玩的、好玩的地方啊，说来挺想去的。 我 就是你刚才那个什么榴莲跟我说的，非吃一口那个东西。 哎呀，那个 到底那么我这么老觉得它是臭的呢？怎么说香了呢？我这 就我跟你说， 人不一样哈，味道不一样。 对对对，你得爱上榴莲这种东西，你才能吃出它的美味。 是的。如果你爱上旅行，就去远方去玩耍吧。 对，赶紧感受一下。 谢谢珊珊。 谢谢珊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今天是周四啊，别给我糊涂了，明天再见喽。 好，拜拜。 宝贝宝贝，时间的手一挥，你是永远的珍贵。 直到所有的灯都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